精彩的小说情节令我倦，当出色的影戏惯常被看完，当空虚的感觉如那夜幕渐靠近，心慌之前曾是到底未了缘， thank you.